好，歡迎嚟到《樂他雙周報》。今個禮拜雖然出面風風雨雨，但係我都要出節目嘅，所以照做冇問題。咁咪繼續都係我哋 講啲瀨咗嘢的 好嘅，講下我嘅自我介紹先。誒，你唔記得咗我傑特？ 每日 啊，小姐 啦，係啦。咁我講咗，每日有咩嘢講先？有交流咗。 其實就你話我冇影響唔係嘅，不過就我因為我冇買飛，所以就未瀨到我啦。 即係應該話買唔到飛啊嘛。 我覺得最慘應該係嗰啲第一時間買咗黃牛飛嗰陣。 哦，咁啊慘！ 哦，即係我啊冇識咁嘅 friend， 但係我肯定有啲 唔係。但係你嗰陣時買飛嗰時都冇遇到會咁搞咁大鑊啦。 係啊，嗰啲咪最，因為你 冇人知道，冇人知勁事故真係搞到九月都未搞掂啊。 唔係，我覺得唔係係即係有關當局比較點講啊？即係點講比較點講啲蛇龜有少少咯，老實。即係你其實大家，如果你即係因為如果你身為一個香港人，你會好清楚其實香港大部分嘅時間、大部分嘅地點都係安全嘅。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佢有個咁嘅機會，咁我只能講咁你好。 講啲咩事先？交流 先。OK。 你唔好講咁，咁跳通得唔得？ 首先就呢個衰衰落嚟嚟香港開演唱會啦。即係咁然後就大家就搶飛啊，剩啦咁啊到乜然後就好似琴日定前啦，三十號咁雖然啦嚇，呢個日本， 即係日本人特別蛇龜啦，我呢方面 嘅，尤其搞大型演唱會啊，呢啲咁嘅大活動咧，其實又的確係嘅。跟住老實講， 你仲要睇下日本新聞直頭講到明咩啊？香港真得俾人拉鳩咗啊！驚唔驚？ 即係真啊！ 香港 Lula 佢講係周庭啊，即係 算把啦呢個坑。 第二點啊 ，NFT 好坑我唔講啦。 唔係佢咁佢就咁結果就其實佢仲暗示咗少少就係個詳細嘅，即係不過我呢個就順便，我覺得佢係順便提嘅提啫。 嗱，借機反你台。 關於阿水雪奈奈取消香港演唱會嘅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就算冇呢件事，應該取消啦。九展大佬，當我聽到話。 你唔覺得 喺佢會場喺九展開？我當時 九展都唔緊要，都算啦。仲要係最細，差唔多最細嗰場。 唔係，我直情當睇我唔係，唔好講。 size 會唔會侮辱咗少少咧？ 曬開，唔係一千人到 啫。我唔係，我唔應唔好講咩 size 啊。就算九展最大個場，對少少來講都係侮辱噶。當版本真靈喺機場博覽館時候，你基本所以話基本上要有博覽館 level。會展， 當年 FF 嗰陣時都係講緊佢應該要去紅館先啱噶嘛。 紅館啦、 啊，其實又唔一定而家定。 相對因為紅館個場調翻轉就比較少外國人攞到嘅，因為本地都已經爭崩頭， 即係難搶嘅呢個人。 但係點都唔會係九展咯。 會展 你見即係留意一下，其實即係外國人嚟香港搞演唱會嘅，通常嚟講就係、是、即係而家最興就博覽館啦。 啊、 如果唔係就因為會展啊， 唔止夠大， 衰少少起碼都新醫館咯， 方便佢有需要的時候咧，直接落機跟手就入，又喺機場嘅酒店。唞完，跟住就開完演唱會。如果佢冇遊覽嘅需要嘅話，跟住就 翻韓國。 係啦，就直情 唔 係 嘅，即係以日本人嚟講，點都去飲茶食下呢個兔仔甜 小籠包， 唔係兔仔啊， 兔仔係 何不食兔兔啊？ 係。 即係咪話佢如果佢唔需要觀光的話咯？我加咗咁嘅前提噶嘛。即係咁啊！ 咁通常嚟都起碼玩一日嘅，等陣 就。不過就總之就咁啊，搶完即係最慘就應該係啱啊！最慘就嗰啲買咗黃牛飛 嗰啲啦，俾多錢，跟住中間嗰啲食咗夾棍嗰啲。 據說買到13,000喎，最貴嗰張。哇！ 即係我日本睇部，我覺得去日本睇實際。 係咯， 連埋機票去日本睇好貴。 講到好似去日本就一定有飛任你買咁噃。 唔係，我講啊，我以為。本来想买的但我唔记得咗。第二日睇翻咧，已经几乎系100%已经卖晒飞，即系好少。 咩个场咁贵一世？ 咩好少？我以前就算边个就即系都系可能有啲最平嗰啲都仲有少少。 你谂清楚先，以前边个都好呢、這个水漆嚟嘅大佬。 系啦，即系咁我都觉得正常嘅。 应该。然之后俾人消灭 咗。我 search 到嗰个咧系已经系一张好似1,500蚊定2,000蚊嗰种，嗰、那个位系咩啊？ 最便宜的那裡來的，已經是 最便宜的張好像是三百多， 不是原價，不是原價600， 原價 600六七百的，都是六七百的了，但是那個都已經2000，是山頂位，山頂位2000一張咯。 很簡單而已，水我直接說句就是紅白歌手來的，他是只是這個最貴紅白歌手還不上，不知道上一次的這個招牌，你不在博物館開的，你說他你咪收你收紧水雪落去啫喎，你呢度 成安排上都会好有问题啦吓，你真 所以今次取消，我觉得纯我好有话，你又话就系水雪事务所发现都俾人动咗，借啲嘢取消佢啫。 嗯，即系咁，嗯，点讲？可以食口，即系因为 日本好， 又唔可以话九龙湾好安全啊！而家又， 但系另一样就 是相对嚟讲，九龙湾少出事嘅，其实踢咗观塘嗰日之外， 就观塘嗰日咯。 咁你究 竟睇 真撞正 撞正？我覺得係純粹我有嚟相信我嘅藉口。日本人喺呢啲所謂叫做咩排呢個排場嚟講咧，佢好重視。 你計下，即係如果你要安全嘅場咧，而家計下得翻柴灣嘅咋？ 柴灣都唔差嘅，其實個場都 OK 嘅， 都 好講九錢啦。 隔咗山就好，真係會機會低好多嘅。 如果你講安全，我覺得應該係機場嘅話會最安全。 啊，機場唔係我哋先。但外国人不知道机场都搞了几天 了， 是啊，你明白吗？ 搞个机会回不到你神 你不知道真的是什么，就是一来就全石 石，这个都是可以讲，可以看一看的，即他会都关过传媒怎样报啊那些事，不过这么多，总之就相信他不会补偿，因为他直接退飞， 要退飞就不搞补偿， 相信不搞补偿噶啦，可能是有机会再先 有机会 再另外再安排咯。 不过反正今次他见到瞬间卖晒飞，他下次应该醒水就可能系真的会揾个翻个 机场啦， 大啲嘅场啦，嗰啲嘢啦。 机场基本条件嚟噶，唔系应该讲就系、是。估都估，即係就算最傻嘅人都知道，水時向我嚟香港開演唱會係任何場都一定爆嘅、嗯。 不過你 信發嗰只， 又調翻轉講啦，就點講？因為演唱會畢竟係一個大型群眾活動。 你俾咩場得㗎？ 哇！啱完你個名字，即係突然間睇完呢個名好熟，係 咧， 所以咧，佢哋喺其實佢哋出到去，即係好簡單啫嘛。之前啲咩反日事啊，反日嗰啲乜嘢嗰陣，啲人已經縮㗎咯。其实速度好快噶，因为呢啲真系特别容易出事嘅地方嚟，所以佢哋会缩得特别地快的。如果你纯粹话嚟搞演讲啊，或者出席啲咩活动的话咧，相对就冇咁咩啦，因为之前动漫节啊，系咪动漫节？系动漫节，都系咁 Q 多个嘉宾都系一个定两个冇嚟到啫嘛，最终都系大部分都系照嚟啊，因为 喂你唔系叫水塞去动漫节摆咁 cheap 啊嘛？ 可以系 你已经你唔好讲啊！呢、這个说话依唔系收入嘅问题啊！ 咁你可以另外喺同一个情况下包 Q 咗上面嘅成个展览厅去搞噶嘛？ 呢个得你包成个展览厅独立搞得，你唔好同我咁话做嘉宾啦！我系做嘉宾，我已经收入紧脆啦！你讲系呢个主意都 如果佢真系嗰段期间去开演唱会，佢我又唔觉，我又觉得佢有可能会过嚟讲两嘴咁。 讲两句得，讲两句好似 系。你叫水七过嚟做即普通嘉宾，即系签名握手， 托 冇问题，唱歌露气 冇得倾，呢、這个唔可能嘅。 你唔好忘记动漫节当日上面就已经喺度开紧演唱会啦。 系啊，做咯，开演唱会冇问题嘅，但系同动漫节两样嘢嘅。 即系咁啊，所以佢不过所以我谂佢唔知算系好定坏消息咧，因为如果佢嚟过一次之后咧。往后就可能要一段时间都未必会再嚟噶啦。咁你今次如果系 唔系咁，即系嗰边补货应该会应该尽快补嘅。将 就啊，待住先。 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当然啦，即系睇依家个情况会 即系 话唔定， 话唔定佢下次就会攞个靓啲嘅场。 系即系大家都应该心怀希望嘅，我都系等待。 唔好下下都咁悲观。 等待，然后 即系 同埋抱希望 系啦。 不过以我哋又唔系好多人屌老母。我原本以為咧，啲大家會好群情洶湧啊，乜乜七七，但係大家都覺得都預咗㗎啦。 啲群情呢幾句都應該燒鳩曬咁滯啦。 啊，唔係燒咗去另一個方向啫。 群情係唔係向呢個方向？ 會向住個向住個七啫，向住七一七啫，會 即係 唔係向住七啫，係三個七啫。 冇錯啦。 即係咩？因為我忍 而家咪就係因為三個七搞到大家冇咗個七咯。 OK 啦，即係咩？因為我係講緊係嗰啲唔係所謂的黃絲啦，即係直情係嗰啲唔係好理政治啊嗰啲嘢咧，即係理論上喺佢嘅感覺應該係俾人連累噶嘛，但係我都唔 即係世界之外，即係嗰個世界都唔關我事嗰啲。 好，但係佢哋都好似唔算好係啊，好似個感覺好體諒。 依個年頭咧，你係一定要體諒噶。你唔睇落去好麻煩嘅，所以 講大家，我覺得大家係、 我明知道 你 講 咩，你明我咩意思啊？ 我咪見到咁嘅嘢。 就算我唔係太關心，我都知道出面發生咩事咁樣咯。 唔係小石講嗰種，係阿傑特講嗰種咧，就冇嚟到，真係唔好講。明就明噶啦，即系明就听听啱啱杰特讲已经明噶，唔明嘅就最好都系唔好明嘅，呢啲嘢都系唔攞出嚟。 好事嚟 嘅 其实， 咁啊，即系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其他嘢啦。 好啦，讲下咁啊讲起婚讯啦，咁咧就系高门彩人就结婚，就同 佢整翻人哋妻， 对象系一个系舞台嘅 staff 嚟嘅， 系 算系。哎呀嘅業內人士啦，即係搞舞台表 演，咩唔係已經唔哎呀啦，絕對係近水樓台， 算係啦， 絕對係 業內人士啦，算係 業內人士。 但係佢報告的時候係報一般人，一般男性。 但係佢就舞台，佢做舞台 就關係 嘅 介 紹 人。 咩通常一般男性係指唔係唔係身邊的啊嘛， 唔係識有圈嘅人。 通常係指 ACG 圈。 咁冇提 咁佢唔係，所以就佢話一般男性 係有雙角嘅呢個。 係，但係你舞台嘅其實係掹到㗎， 掹到咯，即係掹 到 咁。 其實依家分唔開嘅， 掹到，所以佢講一般你都吹佢唔著啦。 仲要講緊，因為 Spear 佢哋已經唔係純 ACG 呢邊嘅人啦，你記住。 啊， 所以叫哎呀咯嗱。咁重點咧就 即係無論係呢個放貨後嘅 T time 定係呢個 Spear 都好，剩翻嗰個叫做。 唔係咁，佢可能生啫， 唔係最即係最有人妻 feel 嗰件，反而未結婚咯。 佢都廿， 咁但係佢後生一撅嘅，佢後生一撅嘅。 但係其他嗰啲已經 卅幾啦，阿彩陽。 嗱，彩陽好似係咪最大嗰個？印象中 佢係最大嗰個， 好似最大嗰個嚟 咯。最大嗰個，佢反而嗱，仲睇重點一就係傳説中嘅熱香餅牛扒。大家睇嘅結婚就係喂，當年你接電視節目表演嗰個熱香餅牛扒。跟住阿彩怡話：放心，我嘅廚藝已經進步咗好多噶啦。 唔係最，但主要好似話係老公嘅廚藝超得， 咪咯，靠老公得啦，使乜借住啫？ 咁得啦，最緊要一樣嘢，最緊要就係識煮飯得噶。 都係嗰句，你要得到佢嘅人，先要捉住佢嘅胃。 冇錯。咦係喎，咁跟住聰美有咩意見啊？ 佢今次就比較相對冷靜嘅，佢就話我恭喜彩怡啦，即係咁講。跟住佢啲回應就話。一如下面啲回應就係一如所料，每一次有人結婚嘅時候，彩玲嗰個明白嗰個 聰明 出壇嗰個人數人數又增加咗。 OK， 咁大家好睇 呢個老例嚟㗎啦， 因為頭先我 習慣性躺槍。 系啊， 但因為我頭先我喺做諮詢嘅時候睇嘅係 ，sorry 呢個唔叫躺槍噶啦，大家係懟住佢嚟射噶啦，基本上。 因為我今次算，因為今次佢冇比較激動嘅表現，所以大家就冇懷疑啦。 佢都慣咗啦， 唔係係因為今次嗱好簡單，如果今次周杰倫結婚就唔同噶啦，周杰倫結婚我殺出周杰倫都似佢，以佢作風。好啦，咁就恭喜啊！咁咧就而家剩翻最後三，今廿七廿八嘅 壽 命賽事係啦。阿團你妻揸佢一個啫，咁我後生啫。 而家咪同你講咯 ，Spear 係三個人妻再加個團體妻， 係咯， 幾好。放好啲攤都係啊，四個人妻再加個團體妻， 係咯。咁就真係佢，不過持續不過好快嘅佢，唔係咁唔緊唔所謂啦。佢仲後生廿七廿八啫嘛，咁應該係。 或者佢出道嗰陣，佢賴埋幾個姐姐，大家覺得佢好似係同歸，仲要個樣咁嘅成熟。 係啊， 但係實際上佢係後生一撅嘅其實。 好咁 OK 啦，咁就睇下。睇下明允聰明幾時結婚啦？冇啦，就話好。跟住咧，單就其實咧就係 Muse 竟然做個新 MV 新歌。 哦，唔係，因為 Final 之後仲有新嘅新嘅。 Final 就新作新動畫。 搞清楚先，我嘅睇法係 Final 咧係動畫版。 OK， 係 啦，佢本業。即係呢個至上 project， 再加呢個買 MV 送 single， 係未完嘅，其實冇翻好多嘅，其實係。 唔係你唔使講咁遠，手遊即係手即係手遊仲喺度。 嗱，我唔係講手遊，即係手遊另一回事啦。即係主要講緊個 project。 佢都冇話 Muse Muse 正式完結， 呢個係就休業啫嘛。 其實一路 佢冇講佢 Muse Muse 一定會係 唔好話冇講完結啦。調翻轉中之人係一路 keep 住咧，我睇其實冇完到㗎。 間中都有出現啦，喺啲三放送啊， 唔係應該講就係其實咧喺 Muse 啊最靜嗰段時間就係。佢喺 file 之後，去到佢解禁之前，即係Band 解禁之前嗰陣，佢最正嘅。 推一推阿華啫嘛。 推阿華，好啦，到佢兩個團長喺Tokyo Game Show 第一次上台同之後咧，開始計咁咧就多咗互動， 又咪 都慢慢 Muse 嘅活動多翻啲啊。然後好似最開始開始俾正式水面化就係嗰次HK 嗰成九個鐘頭嘅電台節目，係 啊 係 啊嗰、那個， 然後係啦嗰個嗰之後就開始更加多地上化，然後跟住就係推，因為佢要推新 game 啊 ，UK 卡嘢咧， 同埋新團體咯，咩第三季 咯， 係 咯，就更多咗。然後今次咧就第九週年紀念活動 啊， 就有個電新放送嘅喺 YouTube 裏面有翻條舊片嘅， 啊五個係咯。標示成員 係啦，然後就係、是嗯、跟住就係、是今次就宣布咗有新 MV 同埋新歌 嚇， 好、 啊、 正常，即係你出得新歌就一定有新 MV， 即係佢一路都係咁走嚟嘅。 係啊，即係你無論 Aqua 又好 ，Muse 又好，都係嘅。即係你如果識 single 嘅話，會搭埋走 啊。唔係 Love Live 就係咁嘅 project 嚟噶嘛，大佬。 應該呢個好正常啊，呢、這個我覺得係。 我仲諗點解無端端同 Graham Boo 合作出 Muse， 原來係出新 single 啊？ 关事嘅，其实 关宣传做宣传， 可以嘅，一定关事，反而 OK 嘅。 宣传冇所谓啦，反正最紧要就系、是、即系我都唔知道打破，因为其实都冇打破我想法嘅。因为 佢现在就已经唔再需要特登走去谷水团，咁就唔使去咁低咯。同埋你， 反正大家都学咗咁耐咯，即系都想要 music。 最紧要就系水团近排 你凑得翻人翻嚟，去做翻嘢，咁佢咪可以照去。 咁咪凑到嘅，佢九个里面除咗蓝条系。 男仔邊個 連足勞碌命之後，其實佢九個要擠到時間出嚟嘅都要。 我唔係啊，唔知點解無頭有偶阿藍條同阿友沙都係同一個情況嚟嘅。唔知點解？ 係佢兩個 都係腳有問題。最 紅嗰兩個啊嘛，佢哋係咁佢個擠到時間。即 係藍條麻煩在唔止係忙，仲有佢玻璃膝頭。 腳傷唔係兩個都腳傷，阿友沙又係有咁嘅情況。 系男 上次出系咯，亚洲公演都咩啦？ 不过唔系，咁就真嘅。你出 single， 就唔使跳舞，唔使成就。 咁 即系 净唱歌就好多嘅，就即系你之后再 即系 兼 且你录音，即系要嘅时间，其实相对就简单好多嘅。 即系你排舞会麻烦啫嘛。如果真系出 live 嘅话。 你出 live 你又要练又要爬又要成嗰度先， 起码要一个星期啦，最差 唔多。所以其实就依、這个就唔系太麻烦嘅，不过都冇 live 噶啦，我谂就最多有两场叫做宣传。 又未必嘅，但系咩咯，即系唔系成日出现。 你唔好指望齐人咯， 一来啦，即系 可能会齐人， 唔会系开佢哋 title， 唔会系开佢哋排 可能搭单咯 ，all star 咯， 即系你全 love live 嘅，咁佢哋系 guest 就应该会有嘅、 啊， 其实 系啊， 嗱、啊，好啦，咁大致讲下一单，之前讲过嘅就系山本太郎， 由山本 令和新选组日本个议员啊， 吓， 咁咧有个咁咧有单新闻就讲同通讯咧就调查就啲支持度啊。令和新選組支持度同日本共產黨差唔多，我睇到就係、是、應該話日本共產黨失敗定係令和新選組夠勁咧？ 嗯， 咩事 啊？唔係你唔係政黨受歡迎嘅調查度啫嘛，即係等於我哋 A C D 有冇關係咧？ 令和新選組之前都介紹過嘅，就係佢主張係咩啊？到無碼化 ， 冇碼化啫， 要走海台， 係啦，走海台，不如 A 由動畫又好，全部走海台，走星光。 啊，唔係，即係咩？去， 反還我星光退散。 啊， 即係呢個之前新聞嗰陣時有提過，點解佢會咁受呢個渣啊嗰啲歡迎？因為佢係真係將個 ACG 啊產業啊嗰啲嘢寫落佢嘅政綱入邊。 而家仲係主打，佢已經講話就係、是。佢每個佢只要佢一開票之後冇幾耐，知道自己一定會當選啦。 不過呢樣就我哋之前講過，我哋就唔再重複啦。咁咁啊，講 咪最緊就重點係日本共產黨都幾廢喎。你唔該，揸啲啊揸啲啊揸同呢啲 level。 你 再 日本共產黨係俾我哋要講翻少少啲唔關呢啲私事嘅嘢啦。日本共產黨同中國共產黨同國際共產咧，係冇乜關係。 但係問題就係你係一個好老牌政黨嚟 㗎，係一個老係非常老牌嘅左翼政黨嚟。 你收落去皮啦，算把啦，你真係。 唔係你記住先，老牌唔代表勁㗎喎，即係廢老咪就係咁啫嘛。 即係好簡單，台灣第二而家第四啊，而家唔知想唔想翻到第三啊？第四大黨你知唔知係乜黨？好簡單嘅啫，即係。就係、是、咁，即係你佢係嗰種咧，尤其是日本咧，一黨獨大嘅狀況之下咧，民主黨打我嘅，大家已經冇人識噶啦，即係有好多啲你名都噏唔出嘅名咩嘅黨嘅。 唔係日本係超多細黨嘅、啊， 所以我唔知點解一定要攞共產黨嚟比，可能咁啱喺佢個支持度附近啦，即係。 因為共同通信係好強調一樣嘢。 做鳩佢啫， 即係呢啲好明顯就係私怨撚做嘢。點解咧？因為共同通信係一個好右下嘅組織，所以做鳩咗。 即 係 你一提共同通信啊，得啦，你知咩事啦？ 好明顯係攞嚟做鳩你做鳩佢，因為佢兩對嘢係死對頭嚟嘅，應該係即係 OK 啦嚇。咁啊，講開日本就講單日本相關的法律問題嚟嘅 game 啊。就有啲時間啊，不過因為我哋錄音個時間相關啦，即係個白貓嗰間開發商叫 Corpula 是但啦，總之大家知係邊間啦。嗰、那個買榜個出咗之前爆過個買榜個新聞啦，咁啊佢隻新佢隻新 game 就叫乜春啊？新 game 叫做咩乜春巴比塔啊？ 西克特。 盡頭的巴比塔，咁啊就出嗰陣時買榜，然後俾人查，咁啊最近前嗰排出翻個調查報告書，咁啊即係呢個獨立調查報告啊，大家好希望要嗰啲啊，但係唔係搞笑，佢真係一個第三方嘅獨立調查報告嚟嘅，係有經驗嘅。咁啊講翻咧就點樣要點樣罰佢啊成，咁但係咧就細則。從細細則，除咗點樣罰啊嗰啲嘢咧，又要再揾個獨立調查報告，調查委員會去搞，即係 OK， 即係佢個即係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個獨立調查報告就係話我哋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決定點樣懲處相關嘅員工。啊，當然佢有其他報告，個報告有其他嘢，不過我覺得幾搞笑的一樣嘢咁啊。咁啊，走去話不過老實講啊，如果你大家做過仔 game， 我話聽啦，隻隻 game 都有不同程度的賣榜行為，不過就叫做睇你點樣，因為點樣叫定義為之賣榜，即係話好簡單，你喺街上邊發張面紙上邊有個 download 地址，咁呢個到底係宣傳定係一個賣榜啊？通常會視為一個宣傳啊嘛。咁如果我嗰張係唔係面紙而係銀紙，咁又點算咧？即如果我是即當然一般來講就是講賣榜是指緊嘅係直接地由嗰啲相關，佢哋通常叫自己做公關公司啦嚇，由嗰啲公司自己偽造一紮下載落去，咁啊叫通常就咁樣叫賣榜。其實大部分公司都有做，不過就。叫做明是明的暗的，还是偏向比较点讲啊？比较偏向合法手段，即系啱啱讲啦，啱啱咩？本通常系指间公司自己做假噶嘛。咁如果我因为有啲软件咧系嗰叫咩啊？嗰啲有种软件咧系乜嘢咧？你即系 app 开咗只 app 之后咧 ，app 入边有啲虚拟货币，啲虚拟货币你可以买嘢嘅。咁你点样获得啲虚拟货币咧？通常系 download 只 app， 跟 download 某啲佢指定嘅 app， 然后运行到一定程度，跟住俾埋分。有啲唔使俾分嘅，不过通常都要嘅。咁样就会咁你就会有啲虚拟货币，然后咁你就可以。 咁冇嘅，阿 download 数跟住咩啫？叫俾翻啲着数嚟啫。 但系嗰啲基本上不是玩家嚟啊嘛。你只不過係借助另一個人嘅手去完成咗呢個操作，咁就算唔算買榜咧？係啊，因為呢類咧就其實以我所知就幾多公司有做嘅， 但效果就不算太好，同埋俾人知道你喺嗰啲 app 度入邊出現咧，就通常大家個評價三百評嘅評價就會下降嘅，所以就唔係間間公司都有做。不過類似咁嘅嘢咧，其實就經常見，尤其是我知呢個今次係發生日本啦，尤其是喺大陸。 你嗰個就隻頭嘥氣啦，姐。 香港就好少做 app， 不過有做嘅大部分。都係唔講香港好危險喎，即係咁啊，唔算係咩大好大不了嘅事，不過就點講啊？格拉普拉佢呢期都真係冇咩好新聞，即係由自從佢俾人救開始，就因為佢個盈利不斷咁走下坡，之前好似提過個赤字啊嗰啲嘢，我哋新聞有冇提到？好似有，好似有，好似冇，唔記得啦。總之佢俾人之前俾人報過佢啲嘢出赤字咁。然後我覺得佢係諗住盡地一煲大啲隻新 game， 諗住一鋪翻身，所以做得大咗，做大咗過咗火，俾人周到，咁啊結果要就俾人查，呢間嘢都係江澤民講話齋啦，執柒咗佢啦， 真係嗰句啦，執柒咗佢啦。 我覺得呢句嘢又係會得罪人，不過真實內心真實的感覺。即係我覺得呢家嘢真係，即係放過啲消費者，佢咁樣夾住啲嘢真係，不過算啦。 當老任決定告佢嘅時候，大家覺得就已經執柒咗佢啦。 唔係因為老任告佢，而係 我意思唔係話因為老任告佢，而係由嗰刻開始，我覺得你執柒咗佢啦。 即係因為玩家本身已經怨聲載道噶啦，雖然而家比較少聽，係因為已經冇乜玩家了。 即係佢。 而家居然仲健在咯，個問題啊！ 而家仲玩緊嘅玩家就已經係唔會走，冇乜再走去怨佢，已經係會點樣做都唔會怨佢，最多都係默默離開嗰種人。所以我覺得其實係聽少咗佢啲新嘅嗰啲嘢，咁啊傷啊，好啦咁啊，講開 game 就做一單 game 相關噶啦，不過就唔太我關我哋事啊，因為係兩國事務嚟嘅，即係呢個蒸汽平台。上市就推出咗，終於推出咗啦！咩嘅大家都知 Steam 係可以解作去蒸汽法啦。咁佢因為但係亦都因為呢、這個根據中國嘅法律，主要服務中國人嘅電子平台又好咩都好啦，個 server 係唔可以係要必須要放喺中國入邊。 唔係必須要喺呢、這個Great Firewall 嘅內側， 係中國境內咯。物理上要喺中國境內啊，係講緊。然後佢咁通常大家就唔會咁你如果要搞全球伺服器的話就咩？我覺得成日覺得呢個解釋我好似解釋咗好多次，不過再解一次啦。因為咁你冇可能將個全球伺服器放喺中國咁戇居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要喺中國合法，你唯一方法就係咁樣做。咁通常個國家就會將全球伺服器同呢個中國伺服器分開咗，所以先會有呢個中國不在地球上呢個 gap 啫嘛。 全世界之外咯， 係啦，即係全球同步上市，除咗中國。喺全球同步運行，除咗中國，咁而家 Steam 都係Steam 嘅情況咧，就係其實一路犯冷規嘅，佢就有佢嘅中國區就唔係喺中國境內，咁啊，但係佢可以宣稱佢並不是服務於中國人。而家所以佢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我唔係宣稱佢唔係服務於喺呢個中國境內的。嘅人，咁就有少少走咗啱啱我條路，因為我輸法放喺度，你邊度連過嚟，你連得上我度冇嘢噶。咁當然啦，有咗咁樣咧，就你可以咁樣宣稱，中國就可以一樣可以封駁 Q 咗你。我印象中好似係駁咗，唔係好 sure 呢樣我唔係好 sure， 應該係駁咗嘅。咁但係而且因為呢、這個Steam 對 VPN 嘅使用其實個嗰啲話管理啊，好嚴格嘅，其實幾嚴格。佢唔係話，因為佢係驚你去，因為佢唔同區有唔同價錢噶嘛。咁佢唯有就你，如果你用 VPN 去扮第二個區域嘅話咧，咁就好。咁佢就你可能喺一個貴區，你真係身處一個貴區嘅地方，但係走去一個平區嘅地方去買 game， 咁你就會好著數。咁佢為咗呢樣嘢咧，其實就幾大限制呢個 VPN 嘅使用嘅。 咁總之因為呢兩個原因，所以中國玩家要玩 Steam 上面嘅嘢咧係特別麻煩嘅。以我所知就係咁佢因為佢未到 bug 到死曬嘅。我印象中好似係開下停下，開下停下，有時開有時停，所以我唔 sure 啊，唔係好 sure 啊。就算佢連到的到時候咧，亦都因為呢個中國對外嘅水管嗰條蚊子咁幼嘅水管。俾咁多人去連咧，都會搶到出到冇人有啊！所以據說佢哋單隻 game 係非常之慢嘅，即係我喺 Steam 上面單 game 十 Mbps 每秒，唔係 byte 啊，唔係 bit 啦，十 Mbps 每秒，即係你單隻幾 G 嘅 game 都好快搞掂。如果條水喉再闊啲，仲可以可以快啲。但係佢哋嚟講咧，佢單隻 game 可以單半日嘅，咁你係死得啦！你 Steam 呢啲平台其中一樣優勢就係隨單 game 隨玩，我唔使要跟住部電腦啊嘛。OK， 講咗咁多，咁最後咁個解決方法咧，同大部分國家一樣，揾代理，好似個代理好似叫完美世界，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就係揾代理，成立一個中國特別版，咁啊佢個平台最終現在就係、是開咗噶啦，叫做蒸汽平台。咁入邊詳情咧，我就其實唔係好清楚嘅，因為調翻轉佢好似係調翻轉，因為 GFW 咧。是雙向封鎖的嘛，就算它不是 GFW 封鎖那檔東西，可能都會它可能會封外國的，避免你出現代理商啊剛剛那些類似的問題啊。那我是未上，我是沒有上過去這個所謂的蒸汽平台的。那 Steam 那邊就出了一份 FAQ， 應該叫做不可以叫聲明，叫 FAQ 啦。那個問題全部都是問，那如果那我現在有什麼影響啊什麼什麼什麼的，總之 FAQ 我就買咗讀啦。總之一句講曬就係嗰嚿嘢同我哋原本的國際服冇任何關係。佢玩佢嘅，我玩我嘅，就講完。佢已經講到好白噶啦。如果你係中國玩家，依然想上翻正常的 Steam， 你係依然好似以前咁樣做。不過冇辦法保證佢會唔會俾人 block， 就咁簡單。佢暗示嗰樣就係我唔會 block 中國玩家。不過，如果 GFW block 咗我都吹佢唔漲嘅。佢大概嘅意思就係咁。咁呢個鄰國事務同埋呢個 Steam 應該係點話？幾乎個禮拜嗰個都要提佢一提嘅啦。佢太多新聞。 咁又係最大平台啦。 最大遊戲平台啦。 咁提佢應該嘅都。咁但係仲有冇咩啊？ 我呢邊就冇啦。 冇啦。咁今個禮拜唞一唞，因為其實我哋將所有同京東動畫嘅相關嘢撥落去。獨立一輯嘅，因為今次都幾 又再撥多一輯啦嚇。 唔係，今次係有啲新嘅消息。 係啫，我哋上次講咗兩個鐘啊， 兩個鐘啊，今次又因為佢嘅新嘅消息，咁我又可以獨立一 part 講嘅，咁比較好整理啲啦，喂，即係方便去方便收聽啦。好，咁呢一路暫時休息一下先，咁其他嘢就留翻京都動畫社屋大火事件嘅進展報導。